黑白天鹅，即系话佢日鹅夜鹅鹅住你。咁啊，嗱一个咧就歇后语比较旧啲嘅，就叫老公泼扇啊，即系老公泼扇，即系阿老婆娘啦，即系叫妻娘啊。咁一个，如果你话嗰啲细路女咧，即系十月芥菜，即系起晒心咁嗌咁啦。其实咧，广东话系非常之精彩啊。咁啊，特别我啊成日去到海外啦，而有时要需要人帮我翻译咧。我有一次就遇到一个情况好得意，有个人帮我翻译，佢话我使唔使讲一讲我会讲啲乜嘢俾你听？唔使，我翻译惯噶咁啊。咁点解即系我讲到第三分钟咧，我知撞板啦？点解咧？喂，翻唔到喎，咁到完咗之后，佢话：喂，阿博士，你头先嗰啲系咩话嚟？我话头先咪广东话。原来佢听开其他啲分享嗰啲人咧，系讲啲白话式嘅广东话，我哋嗰啲即系咩啊，冚唪唥啊，顶唔顺啊，嗰啲都讲出晒嚟。咁你如果前嗰排有机会翻国内咧，有时你听到国内嘅电台啊，即系特别。广州电台啊，即系嗰啲广东话好正音噶嘛，有时用普通话去讲，我就差啲都唔知佢讲紧乜。佢话顶瘾，咦？顶瘾咪广东话嚟嘅，都用普通话讲顶瘾嘅咧，咁样。然后即系你30年前翻去国内咧，你如果叫啲侍应话，喂唔该埋单，佢真系听唔明咩埋单啊？结账 ，OK。而家唔係啦，而家普通話都有埋單，咁所以其實即係廣東話係影響甚遠，即係甚巨啊！我今晚想請嚟一個嘉賓咧，係一位追求心中富有，其實實際佢都好富有噶，努力活好當下，喜歡啊道在山間，咁我成日同佢行下山啊，咁啊享受呢個森林浴嘅就係、是、司徒永富博士啊！嗱，佢啊寫咗好多書啊，同職場有關啊，咁啊其中就要提到呢個廣東話話職場心態係嘛，系啲乜嘢咧？ 系乜嘢啊？其实都系从自己嘅经验出发嘅。 系 我咧就 你由打工做老板咁滞啦，系嘛？ 咁可以再推前少少嘅，未打工之前咧就系冇乜即系每一日咧冇乜动机学习嘅学生咧，我又记得咧嗰阵时咧 冇动机学习学生通常都好聪明噶。 通常都聰明之中咧，就係、是、等運到咯，即係成日拗頭咁樣，係啦。咁跟住嗰啲老師咧，就一定會標籤佢啊嘛。係 啊， 就從嗰個位置講起啊，今晚。 哦， 你嘅老師點形容過你啊？ 曳仔啊！ 曳仔咁簡單啊？ 係啊，白厭星啊！ 係。 而家唔用噶啦，白厭星呢幾個字。 係啦，咁我哋當年咧就係、是、叫係爛泥啊。 烂泥 系啦，咁嗱，老实讲，如果我哋从呢啲嘅角度咧，今时今日再形容， 咪叫烂泥扶唔上壁啊嘛，嗰啲 咪就 系 咯。嗱、啊，咁但系如果嗰个嘅小朋友咧，佢系冇嗰个生活嘅处境嘅话咧，咁佢又根本唔知道讲紧乜噶嘛，系嘛，即系佢未见过泥啊，当系咁啊。 即系咁，我有一次喺加拿大听，即系见翻个朋友咧，佢突然间同我讲个嘢，我答唔到嘴，我反应咁快答唔到嘴。佢学你话事斋，哇喂，我直迷失咗，你明唔明？完全迷失。佢系讲紧广东话，每个音我知佢讲乜，佢讲乜，你我正要抄翻个电脑，正抄翻个脑，要抄翻嗰个资料库咧，咩嚟嘅？学你话事斋咁，第二次再讲学你话事斋，哦，即系。好似你咁讲咁样，喂，冇人用噶啦，已经 唔系。有时我哋都仲要讲你喺边一个俚语啊，边一个嘅乡下噶。 系 嗱，你喺屋企咧，通常咧系叫即系装饭咧，系点叫嘅？ 装饭咯， 系咯。但系我屋企叫不饭嘅，系咯嗬。 不啊，好听啲啦， 不好听啲啊。 忽饭，你唔知佢即系歪歪啲音噶嘛？ 系啊，我成日觉得咧，嗰啲。嘅形容咧系为超为妙嘅，你一定要有个生活处境咧。 一嚟你装碗饭咧，同不碗饭咧，不呢个嘅形容咧系生动好多， 生动好多。 你谂得到一个即系嗰个饭盒不落去嗰下嘅感觉 系咯，所以 你 讲翻 个碗装啊嘛， 你形容一个学生系烂泥咧。我覺得係惟妙惟肖嘅喎， 點解？ 冇啊！咁譬如你形容我嘅時候，我當其時就係望一望自己，我唔係泥咯，但我係聯想唔到咧，爛泥咧係扶唔上壁咯，因為我哋呢啲咁嘅係即係原委思考嘅人咧，係唔會係再去延伸噶嘛。 咁因為爛泥都冇乜貢獻噶啦， 係啊，嗰日嗰啲嗱，好幾年前就好興個屎撈人啊嘛，咁啊成講去。佢好清楚話俾你聽， 呢個係呢個係咪英文譯音嚟㗎？因為係乜嘢？ 係真係叫屎撈人， 真係叫屎撈人。 係啦，咁佢隻手嗰首歌都講俾你聽啊！我一篤屎，但係我有貢獻嘅，我都能夠俾到肥料嗰個花去生長嘅咁樣。哇！我覺得呢啲係絕地求生嘅一種。 但你有冇發現咧？就係、是、同一句説話， 嗯， 即係喺唔同人身上咧。嘅效果可以不一樣嘅。嗱，頭先咧你就講話，如果我係形容你一撇屎咁樣咧、嗯，有啲人咧就係、是、變成係好似自我放棄啦、嗯啊、我都冇用噶啦，我一撇屎咁。但另外一啲人咧就即係我當年就咁啊，我突然間望一望自己，我 係 人，我 唔 係一撇屎，係我接受唔到。咁我就咧就係將嗰個嘅憤怒變成係動力嘅。 咁你好啦，我媽同我講，生嚿叉燒都生你啊咁啊！我最近有一日咧，去到嗰个烧腊铺门口啊，咁啊企喺度等我妈嚟。咦，我发觉真系个个都卖十蚊叉烧，十蚊叉烧，即系嗰一年代十蚊叉烧都算多。我等咁耐都冇人买我，我谂都系其实生个叉烧啊，生我 即系冇贡献啊， 系冇乜贡献。 但系我嘅反应，你估我系点样？ 点啊？ 因为我系真系咧啊，倒转嚟谂嘢啊嘛，我就同阿妈讲啊。啊！如果我是叉燒，你咪豬乸咁。其實呢生活裡面咧，真係睇嗰個接收嘅人，佢點樣接收？ 喺心理學 上，你俾咩反應？ 嗱，今晚多德威唔喺度，我又扮啦。心理學上邊有一種咧，就係會收曬嘅。有一種咧係抗拒嘅， 抗拒嘅， 即係你係抗拒嗰只咯。 我係抗拒， 我係收曬嗰只咯。 嗱，睇到性格咯。 係啊。 嗱。我抗拒一種咧，所以咧，你有一日咧，如果問我借錢咧，我唔會借俾你嘅。但係咧，你咧係激將法，睇、你 都唔會借俾我 啦。冇錢㗎啦，咁樣嚇，呢邊有錢啦，咁啊，反而我就會借俾你，又睇性格啦。 即係反叛啊，嗰、那個心態啊。 嗱，另外一個咧，當我進入職場嘅時候咧，又係咁講嘅。嗱，我學生嘅時候就形容我做爛泥啊，一位老師，嗰位係代課老師嚟嘅。嗰、處境係點樣呢？就係、是、當其時我間學校真係咧係二樓學校，係、板間房，係冇獨立校舍。 哇！好難想像啊！而家啲人聽到， 而家好難，好、難想像。你唔喺個處境嗰度嘛？ 係咯。 咁但係嗰個老師咁樣講，我點解有反應呢？因為我都覺得嗰個老師咧都係咧即係。揾饭食嘅啫，因为佢系，即系我哋一个学期咧系好多个代课老师嘅， 哇、 冇话咧系长工老师嘅，因为个个都等紧咧系去津校政府学校啊嘛， 我排住队呢度，即系叫兼职下 我哋呢啲咧就属于系过渡嘅啫， 哦、 咁所以咧啊，佢啊当 我唔怪得佢入嚟啊，觉得你系烂泥啦， 唔系啊，根本佢入嚟我都等住佢走啊、我都当佢烂烂地。所以我哋嘅心态咧好奇怪， 心理状态就 系 咁啦吓。 但系 咧，你咩啊？ 呢句说话喺你身上讲我咧吓、我就即系顶唔顺啦。我都觉得你懒懒地，你话我系懒咁样吓。咁啊，跟住啊，当我咧即系出嚟做嘢啦。通常啲老细咧称呼啲即系不堪入目啊、睇唔起嘅员工叫乜嘢咧？ 叫咩啊？ 就系你头先讲啦，屎捞人啦，即系一撇屎啊。 系。 其实呢又是的、如果呢你形容我是一撇屎呢、这些这样的激将法在我身上呢有 work 的、喂我做的那些东西那文件你不喜欢、但你不可以这样讲我的、我有尊严、大哥 讲嘢呢即是把口在人哋那里你控制不到是吧 但我都会觉得你没有口德 唔係你點聽？你感覺冇得啦。但係你點聽啊？同埋你點處理咧？就係、是、你可以決定啊嘛。 可以㗎。 啱嘛？咁嗱，如果譬如我聽，我就覺得哇，我真係爛泥，我真係劈屎。阿媽生個叉燒好過生我咁樣。所以最近母親節咧，有人 send 咗份嘢俾我，好感動㗎。佢話：阿媽多謝你，即係決定生我唔生嚿叉燒咁。 嗱，呢啲嘅語境又好好嘅，先封鎖咗先。其實即係阿媽咧，即係一樣又翻返職場嗰度。如果你識講嘢咧，有時咧你一嘢咧就將原來個底牌都講埋出嚟，但唔係咁樣講咧，佢都唔知好嬲又好笑。 係啊，啱。 咁嗰 度怒氣咧，或者想丙你咧，嗱、即係我講一個啊，嗱，而家我哋講個歇後語啊嘛，冇理由啊，即係唔講一個咧，即係曾經我俾人形容過嘅， 係 形容乜嘢咧？就係、是、叫做咧啊，屎坑關刀啊， 即係咩嚟啊？哇！呢、這個好深，我都唔記得咗啦，即係聽過嘅，唔記得了、啊。 又係咁樣，要翻轉頭先嚇，你唔記得又一回事，你唔識又另一回事啦。而家好多人係唔知道屎坑係點嘅。 係啦，即係洗手間啦、 啊。洗手間啊，洗手間都未精警喎，因為而家嘅洗手間咧係全部坐喺度噶嘛。 公共嘅洗手間。 公共洗手間。 係啊。 但係都未必形容到嗰個叫屎坑嘅。 係啊，嗱，以前嗰啲係點嘅咧？我去我即係好細個已經係住喺蛋西村嘅深水埗區。咁但係我婆同我公咧就住喺東頭村，即係舊嗰陣時嘅東頭村。 哦，嗰啲咧就係、是、廁所出邊嘅。 新年咧係啦，我蛋西村嗰啲廁所就喺屋入邊嘅，當年嚟講就好勁啦。 嗰啲已經係比較上等嘅啦。 有自己廚房， 有自己廚房， 有自己嘅洗手間咁樣。 獨立嘅沖涼地方，唔使行出去嘅。 嗰陣時舊式嘅東頭村咧，個廚房就喺門口嗰度僭建嘅。吓，因为喺嗰度即系个火水炉位喺度僭建嘅，有厕所咧就系、 是啊、你煮嘅食未变咗喺冷巷， 冷巷煮啊，你唔知啊，喺冷巷嗰度煮啊，大家都 唔系即系大家啲邻里守望相助， 系啊，成日借豉油啊， 多双摆咁样系咪？ 系啊，借嘢啊，用完埋油，唔该借支嚟，咁就喺嗰度借，咁跟住就洗手间，我好记得噶，新年咧，我着晒全身最新嘅嘢噶嘛，阴公，咁去到阿婆屋企要洗手间咁点啊？唔想去噶，忍噶，但系忍唔到啊嘛，必然要去啊。 同你着新衫有乜关系啊？ 哇，全身、啊、对鞋又新、啊， 嗰跟跌咗落去， 咩跌啊？嗱，而家形容俾大家听就知啊，系一定系踎嘅，就唔好得坐嘅。 冇错啦，如果年轻人系想象唔到咧，嗰、那个系踎嘅状态系点样？ 然后咧喺你两只脚踎嗰块地嘅中间就个坑。嗱，点解叫屎坑咧？就咁噶，有个坑， 就有两块咧砖嘅物体咧，你搭喺嗰度要搭准啦。 仲系会歪噶嘛？嗰、那个砖会、嗯，而最惨咧，嗰、那个砖同埋嗰啲地咧，系已经有晒青苔噶啦，就跣脚嘅会。咁你知我哋细个嗰个平衡力已经唔系几好啦，去到一除低条裤，一踎落去，石咁啊！哇， 呢啲叫成裤子都系啊！ 哇，真系好唔掂啊！咁同埋嗰阵时系用个鼻去。闻啊，个洗手间喺边度噶嘛？因为真系好臭噶嘛。 喂，其实咧，坦白讲呢种嘅设计咧系好啱嗰人体力学。 系咩？ 我梗系咯。喂，你成身嘅肌肉 聚晒落去， 聚晒嗰度，同埋放松晒， 咁你好快去到 啊！电光火石之间完成呢件事。 系，所以坐厕又冇嗰啲好嘅，点解人咧坐咁耐都去唔到咧？因为就唔系踎。 嗱，我哋形容紧咧屎坑就 系 咁样嘅。 系啦。 咁啊，當然啦，就係長知識啊！ 左烏蠅喎，金色嘅新嘅烏蠅喺度飛緊、嬲緊嗰啲，因為佢冇水沖。 而家都係好難見到金色嘅烏蠅。 係啊，金色嘅烏蠅， 有啲係青綠色嘅添。 係啊，咁啊，匿佢伏咗喺嗰啲嘅糞便嗰度。由你究竟踎唔踎落去嗰下好咧？咁嗰下真係。嗱，而家青年人係冇法子明嗰 種。有時咧，用翻你頂人呢兩個字啊。即系你最弊咧，前边嗰个咧搞完之后咧冇处理啊，你又好急咁样走入去咧，嗰度仲有一劈嘢喺度， 处理唔到。 最搞嘢咧就系咧冇水冲啊，嗰啲叫旱厕。 佢嗱唔系你掹掣冲水噶，系嗰啲水咧配吸噶，佢到到咁上紧几多分钟就自动冲过嚟噶。咁但系因为啲水力系好弱嘅，通常冲唔走噶，会系咁啊。 咁啊系，尤其是你呢啲应该吓，即系大件事嗰啲咧。 如果嗰啲人健康嘅，咁咪冲得走咯。唔健康真系好难冲得走。咁你就去亲必然系会遇到嘅情况。 咁我嘅处境就搞掂啦，就系大家知道咩叫做屎坑啦，即系即使。有年轻人听紧你节目咧，你都可以想象到先啦。 而家可以咁形容啊！而家应该话你啊，成个手机嘅机面咁啊，咁点啊？因为佢仲污糟过座厕噶嘛。 嗰度好多菌啊，系咪？ 系啊，个菌仲个、哦、菌含量仲劲过座厕啊。 如果你咁样讲咧，阿爷就唔明啦。 系啦， 年轻人就明啦。 系啦。 嗱，如果咧个老细咧对一个年轻人讲：，哇，你真系咧屎坑关刀啦。 嗯。 我当年咧。似懂非懂，因为我都知咩叫关刀、啊、 但关刀点会喺屎坑嗰度咧？你 个真系好难明白。啊，形容咩嘅咧？ 嗱，所以歇后语真系好好，而且咧俾你想象空间。仲有，你唔好咁认真。 佢唔系 I Q 题嚟。 如果你，嗱，冇错，佢唔系 I Q 题嚟嘅，但系佢要俾你有一种嘅想象同幽默感，同埋唔好咁认真。认真意思即系话，咁究竟奥运话真？屎坑同关岛有乜分别咧？咁 有乜关系？ 咁就咧要有少少延伸嘅谂法先。咁啊，关刀攞嚟做乜嘢嘅咧？ 关刀要嚟打交 啊！系咯，即系要嚟挥舞噶嘛，系嘛？咁啊，打交噶嘛，系嘛？咁啊，无论如何啦，吓，我哋讲到而家咧，啲人已经 Google 咗噶啦，问又唔得，舞又唔得， 问又唔得。我唔系好明白、 啊，闻又唔得，舞又唔得，即系因为你喺个屎坑嗰度啊嘛，你闻个关都闻唔到噶啦，系咪先？ 哦，即系闻嘢嗰个闻， 咁但系嗰个关刀咧就攞、是、嚟打功夫多过咧，用文字噶嘛，系咪先？咁要嚟耍噶嘛，咁但系佢又喺屎坑嗰度，即系攞唔到嚟耍啦，咁咧即系又变成咗咧，即、就、系、是、对住佢咧都唔知点好噶嘛，啊老细形容你啦， 闻又唔得。冇又唔得， 都唔知点用，点用你咧，大哥系咪啊？叫 咁 叫你写个面冇系嘛？就算今日有埋 Google 帮你手系嘛，你都写唔写 唔到 嘅咁啊？喂，咁 叫你执嘢又 执 唔到， 叫你卖嘢你又卖唔到。 因为十年前到啦，就系、是、呢个嘅写字楼咧，最难搞系咩咧？就系、是、换个蒸馏水。你记唔记得 啊？冇、哦、 错， 蒸 馏 水 个要倒转吸落去噶嘛。 通常咧，都系，你啊，咁啊， 搵个 office boy 搞咗佢咯。 而家冇 office boy 噶嘛，但系而家就变成行过嗰个路人个男人做 啊。系啊，咁啊，因为通常一冚落去咧就系成地水噶，冚到咁啊，你又闻又唔得，舞又唔得，连换啱水都换唔到，咁啊，即系 我嗰阵时咧，俾人哋咁样奚落我咧，系一个咩嘅场景咧？就系、是、我碎紧纸啊！所以只系唔好讲笑。如果咧你咧唔小心啲咧，嗰啲人啊，就系、是、正正咧，我嗰个办公室咧系地毡嚟噶嘛。当年咧办公室仍然用地毡嘅。咁咧嗰个碎纸机咧就挤咗喺嗰个嘅饮水嗰个位置。咁啲人入嚟咧就斟水啦，我就喺度碎紧纸啊。咁啲同事咧咁样吹入，结果咧就俾我 senior 咧就话：，喂，你出嚟望下。成个办公室啊，都系纸路嚟嘅。 嗯， 因为咧嗰啲人咧行入嚟行翻出去咧，嗰、那个碎纸机嗰啲碎纸咧就跟住个鞋底咁行晒出去。 哦， 即系讲我做嘢冇灵魂咯。你真系咧屎坑关刀啊！ 系啦，醒少少 都唔知点用你啊，醒少少啊！ 碎纸都碎到假。 其实大致又讲一个人咧系做嘢冇灵魂。 好啦，我哋听首歌先啊，许冠杰嘅《半斤八两》啊。 Yeah.

这些网页爬虫就可以将资料记载下来。要留意社交媒体资料泄漏的规模这么庞大，就不可以看小这种网络找取技术。黑客会利用这些公开资料进行各种诈骗活动，这个亦都可以解释了近期出现这么多短信或者电邮诈骗案件。社交媒体用户如果怀疑账户有泄露私隐的风险，除了要更改账户密码和利用两步验证以保障自己账户的安全之外，亦都千祈不要一个密码走天涯。因为黑客亦都有机会利用盗取得来的密码尝试攻击你其他社交媒体的账户、互联网程式或者电邮，试图盗走你更多的账户。所以不同账户应该设定不同密码。如果觉得记不同的密码非常麻烦，可以尝试将密码分成两段。第一段可以是关于程式的名字，第二段才是真正的密码。这样就可以在不同账户用不同的密码，进一步保障你的账户。最后还请大家谨记，千祈不要胡乱开启不明来历短信的连结或者电邮附件，做一个精明的用户才是最佳的个人防火墙。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无限知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都说可以考虑都将打疫苗的年龄门槛是下降的。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 那个进度不会帮很多，因为18岁以下大概占人口 9% 到的。其实目的性就是等青年人使到他们认知这个疫苗的作用是怎样。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今晚呢就由林以乐帮大家主持呢个广东广西，咁啊嘉宾呢就係司徒永富博士，咁要讲个题目叫广东话话职场心态，咁啊职场心态呢真係千奇百怪啊司徒。 咁啊职场呢就亦都係生活嚟嘅，咁啊生活係千奇百怪之外呢、都好精彩囉。 有啲人返工嗰个样同返到屋企个样唔一样㗎嘛。 星期一个样同埋星期五个样都唔一样， 完全唔同咗。系四川啲变脸咪唔需要学嘅，即刻变 嘅。你知唔知道？通常我哋形容星期一系乜嘢？ 咩啊？ 叫做 Blue Monday 啊。 哦。 咁所以咧，我咧 就抑郁咁啊，系嘛？ 抑郁啦。冇人咧系中意星期日玩完通顶，星期一翻工噶嘛。咁、所以咧，做老细咧。都要有少少同理心，嗱，即系有两样嘢，我就行之有效嘅。咁啊，对自己都好啲，就系我通常咧礼拜一咧，如果可以嘅话，尽量唔出现， 免得睇到啲人迟到， 冇眼睇，或者系人哋睇我样都系 blue blue 地啦，系咪先？ 唔使打卡嘅咩？你啲员工 啊、要嘅， 咪咯，有部机睇紧佢啦。 咁但系。上有政策就总有对策嘅， 系明嘅， 系嘛？ 我哋都做过， 系啊，事实上都系噶。你如果少一份同理心咧，有时你都系见到啲嘢，你刻意咧就当睇唔到咧，你又唔好以为老细冇眼睇，其实佢唔想尴尬你啫， 啱， 系嘛？咁呢啲咧，职场里面嘅智慧咧，其实系真系用一种幽默感就得噶， 嗯， 系啦。嗱咁啊，我讲埋头先咧，我哋讲开嗰、那个即系生活里面必备嘅嘢叫做屎坑啊嘛，其实净系用屎坑咧，你去形容咧某一啲嘅生态咧，都系惟妙惟肖嘅。而我咧系听过呢一两个， 例如咧 嘅歇后语 啊。 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又问一问你啦，屎坑石头啊，其实你头先讲咗啦， 我未听过， 唔系啊。 你已經係講得好精警㗎啦。嗱、 啊， 我再 先腳 翻翻 底 啊。嗱，你要完成嗰件事，你係咪一定要扎好啊？碼 啱啊， 係嘛？而且咧係要好準確嘅。如果唔係，你真係線軌咗落去㗎，好大件事。 真係水洗都唔清，我講俾你聽。嗰時幾月？只係冇洗手盤㗎。 是 即是你唔好以为污糟咗去洗手啊，即係去完洗手间洗手呢样嘢系唔会发生嘅话呢。 係啦，嗱咁而家我想讲啦。咁你所谓嗰嚿石头系咩意思呢嗱、 啊、 真系好多人知呢喺乡间点样解决呢件事。 嗯。 嗱你想象一下喺越贫穷嘅地方可能连厕纸都冇。 冇一定冇啊。 係囉。 用竹篾囉。 竹篾。 係啦。 係啦。咁啊！我试过访谈一个朋友咧， 我系谂极谂唔掂嘅竹篾， 去刮佢 哇！我谂极谂唔掂啊，好有智慧啊要。 但系佢咧话俾我听咧，原来咧系有啲人咧系用石春嘅， 系、哎、 系啊，那个石春嘅目的咧就系、 是、嗱，以石头嚟讲，石春咧就都系叫比较圆滑一啲，咁都好啲。你话如果攞嚿真正石头， 系啦， 一牙不惨就真系好掂。 所以嗰即系你做呢件事，你要舒服噶嘛， 系 啊，同埋即系尽量令到佢干净啦。咁、我问呢个朋友，因为佢乡间嚟噶嘛，嗱，佢童年喺乡间啦，佢话真系噶，佢话咧系真系用嗰啲咧即系光滑嘅石头咧，系可以清洁到咧呢件事噶。 哦，呢、這个真系好。好高难度啊！你问我嚟讲真系简直。 咁你用得多呢嚿石头，系咪都有啲味道啊？ 系 啊，咁咧我哋嘅形 咁啊代表咩 咧？呢啲人咧就系又臭又硬啊！ 哇、哦，又臭又硬。 你而家有冇对号入座啊？嗱、哦，你有冇即刻谂到一啲啊？唔好即系唔好即刻让人知啊！ 联想到某啲人， 你合作过嘅人都有呢啲咁嘅性情噶、啊。 系 点对付佢啊？ 点对付佢？ 系啊，嗱，你对住佢啊，你唔好话。喂，你真係好難頂喎！你又臭又硬，咁佢即刻就係焚你噶啦嘛！咁你梗係就，唉，真係屎坑石頭啦！ 而家有得搞嘅，而家點搞咧？就係呢個噴呢個空氣清新劑，或者咧就擠啲香薰喺度啊，即係沖淡下啲味咁樣咯。 唔係，但係咧，我始終認為咧，就係你有時咧不吐不快，但係你冇一種幽默感咧。你又不可以處理到那種尷尬，但你不吐不快的意思就是說我都真的想丙下你的、你受到多少得多少，所以我覺得這些這樣語境呢用一些詞語然後兜個彎其實焚了你 的，是的，企後語很厲害、就是、你的同事都說正一屎坑石头嚟嘅，咁啊行咗去，你啊仲未谂得明，原来俾人闹咗已经。 啊，正一系湿水冷物啦，咁你知啦。 湿、水冷物， 有冇人俾人话过你？ 梗系有啦，系啊， 两头折啦，系咪？ 系啊， 系啦。 喂，好，呢、這个我觉得，由六十年代到而家咧，都系极多呢啲人嘅。 我好难讲嘅，而家个职场生态都改变咗啊嘛。而家我哋叫咧，系好难捉得到佢，但系佢又活着。 嗯， 但系你揾佢咧，佢又帮得到你， 好善手啊， 系啊，好善手。但系好似咧，就嗰、那个 job 一做完就走鬼咗去，你又揾唔翻佢嘅。呢啲叫 slash 一族啊嘛。 系啊， 系嘛。即系我第一日咧去接触呢个字咧，我查字典咧，我都未明嘅，就系叫做 邪惑， 邪惑。即是一个人有很多种身份、是吧，那你要去找他做事你真的要 match 他的时间表的、是吧，那当然就是跟所谓两头滑呢就有少少分别，不过都是可以因为这种工作的形态出现的、即是很简单，他一日可能是有很多种身份、可能是即是做完节目就去揸 Uber 啦，或者 喺 Uber 里边又 sell 嘢啦， 又 sell 嘢啦，系咪吓？咁如果咧你要捉佢咧，都要有啲技巧啊，吓咁啊！我哋形容咧，而家咁种咧，现在嘅职场生态咧，同我哋嗰个年代有啲分别。嗱，我呢个年代系点咧？就系、是通常啊，如果你做一份工咧，喺一年半年内走咧。即系都系觉得咧， 好样衰， 好样衰。 係嘛？即係呢啲叫 loyalty 嗬。 啊，即係忠誠度啊嘛。 即係冇 commitment 係嘛？係 啦。 咁啊 你試下嗰份履歷啦，哇喺一年換三份工，或者三年換三份工啦，以前真係唔見得人噶嘛，而家唔係喎。差唔多个建工嘅都系咁、哦， 系啊，咁你想点啊？喂，其实打开嚟吓、一年咧转唔到几份工吓，咁即系话你都吓冇咩景啦，你跳 而且佢真系话俾你听，份份工佢有理由点解走嘅吓、啊，好有充分理由话俾知点解会走嘅，唔关佢事嘅仲系。 哦，咁你谂你啦，其实好简单啫嘛，而家都好得意噶。就算你翻屋企，阿妈见到你坐咗喺度，顺便问一句，系嘛？诶，做咩？喺屋企嘅咁啊？咁阿仔就话唔捞咯咁啊？你估阿妈反应多数会点啊？或者而家嘅父母 唔捞咁啊？开雪柜攞嘢饮啦，吓、啊、庆祝下嘛。 多数阿妈咧，我老婆咧就真系咁讲嘅，跟住佢自己都还原翻啦吓，慈母多败儿点讲咧？佢话哦，唔做唔紧要咯，再搵个份咯咁啊，即系好似咧系觉得，好似你头先咁讲咯，即系成个嘅社会嘅氛围啊，都觉得咧。是不紧要咯。 我哋嗰个年代呢，因为返学是要交学费嘅。咁就嗰个嘅政府津贴呢就唔係津贴咁多。入到大学呢都未必有钱交学费嘅。即係关窿嗰啲都冇嘅。咁所以你一升唔到学呢，阿妈成日都同你讲预告啊，预告片就行啦。升唔到就出去做嘢，升唔到就出去做嘢咁啊。咁所以咪出去做嘢啦。如果你试下唔做啦，就兜巴升过嚟啦，即系嗰只啦。 唔系咁嗰个年代，仲要系大家口停手停啊嘛。 嗰阵时我哋转工咧， 手停口停。 我哋转工咧系必须稳定咗份工，即系无缝接轨啊，叫做吓呢份工一完嘅第二日就即刻翻第二份工噶啦。如果唔系，你唔使谂啊，吓，因为你试下屋企踎两日啦。 啊、有啲罪疚感噶， 系啊，唔系阿妈都会碌住你啊，望住你、啊。 所以我哋嗰阵时吓、啊，起码咧就系冇咗份工咧，唔敢翻屋企噶。炒咗有啊，更加唔敢 扮行街咁啊， 扮行街，扮出去。 咁跟住嗰个月仲要俾家用、 啊，系啊， 你点样搵啲家用翻嚟咧？ 打劫嘅。嗱、啊，所以咧，其实如果我哋喺唔同嘅年代。你唔係去調節自己嘅心態，即係翻翻去講，就係好似我哋面對，即係喺職場嘅裏面，啲生態已經改變咗。簡單嚟講就係，譬如疫情裏面，多咗咧，甚至嚇啲大嘅銀行咧，個大班咧都將佢嗰個嘅大班房咧都即係貢獻埋出嚟。佢想話俾你聽咧，我都唔使要房噶，亦都唔需要辦公桌噶啦。係，咁有叫呢啲叫做共享空間或者係。一啲 hot seat 係嘛，咁啊於是慢慢越嚟越多，你有冇見到啊？喺啲咖啡廳啊、咖啡啊，多咗人專心喺度，即係好似喺度開緊工喎。啊，呢種咧其實係好微妙嘅，但係咧你唔好講笑，個世界唔會因為咁樣而慢咗，又真係咧。仍然喺度喐動緊喎，尤其係疫情裡面嚇，即係 work from home 啊 ，study from home 啊。咁啊，所以你话形容一个人系嘛，即系佢你系总之吓系文又唔得，武又唔得咧，其实都过咗时， 过咗 时吓，系啊，你唔需要咁形容佢噶，其实佢系随时都可以又拎翻文又拎翻武啊嘛，因为而家呢个世界有个叫 Google 啊嘛，有个叫 YouTube 啊嘛。所以要另眼看世界咯，我意思 系啊，系啊，咁、所以有时啲歇后语咧，因为过咗时咧，就而家系冇点用噶啦，已经系系嘛。 系，喂，不如我又问多你一个啊，都几得意嘅，好笑嘅，床底破柴啊！ 我知两个字啊嘛， 系咯， 系嘛， 系乜嘢？ 我哋叫床下底斩柴， 系啦，床下底斩柴。 而家啲小朋友又系唔明， 又系唔明嘅。 系啦， 系啦，因为而家我哋 可能嗰张床冇床下底， 冇啊， 系柜桶嚟嘅， 多数都冇啊，多数冇啊，有嗰啲系好高级嘅人先有嘅，系嘛，就个床下有床下底嘅，嗰啲床系劲高级嘅，而一般上而家啲床咧就悭位咧，就已经咧系又变咗三个柜桶啦。或者咧係個揭得起，然後俾你擠啲冬天嘅棉被啊啲嘢噶嘛，咁邊有得匿埋喺床下底啊？而家係完全有賊入屋打劫，匿埋先啊，唔知匿去邊噶？ 唔係，甚至嗰張牀咧，平時咧原來係拍咗埋牆嘅， 係啊， 要攞翻個空間好似做廳咁。 係咯，咁啊朝航晚賊啊嘛。 即係我哋嗰年代仲有一種床啊，而家小朋友根本係想象唔到，叫做碌架床， 係咗尼龍床。 哦，泥龙床， 瞓冷巷嗰啲热天，特别而家今日咧话咩酷热天气警告咧，我哋嗰阵时七层大厦见到就全部啲男人唔着上衫，就啲泥龙床一张张挤喺度，即系仲恐怖过疫情见到嘅情况嘅。 因为街头凉啲啦嘛，咁啊所以嗱，你翻翻转头咧讲咧，要话床下底破柴咧，你一定要又系要进入到嗰个嘅处境，就系、是、你搞清楚先。床点会有床下底嘅咧？咁跟住喺嗰度破柴咧，咁你先可以解到咧，究竟嗰个人啊，你老细话你即系咩意思咧？ 同埋以前咧，嗰啲床咧都系木板嚟嘅，吓咁呢句客语先至听得明嘅，因为你呢个木板嘅床下底里边斩柴，个空间咁细，咁就一定会撞板噶啦，老友系咪啊？ 撞晒大板啦，冇错啦。 我听到张学友一首歌叫《只想一生跟你走》。 共你有过一些风雨忧愁，共你醉过痛过的最后，但我发觉想你不能没有，在你每次抱怨的眼眸，像我永远不懂给你温柔，别再诉说我俩早已分手，像你教我伤心依然未够，但你没带走梦里的所有，让你走，为何让你看不透？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很想一生跟你走。就算天边海角多少改变，一生只有风中追究，不想孤单的逗留。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很想一生跟你走。在我心中的你，思海的你，今生不可不能没有。在你每次抱怨的眼眸，像我永远不懂给你温柔，别再诉说我俩早已分手，像你教我伤心依然未够，但你没带走梦里的所有，让你走， 为何让你看得透？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恨上一生跟你走。就算天边海角多少改变，一生只有风中追究，不想孤单的逗留。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恨上一生跟你走。在我心中的你，思海的你，今生不可不能没有。就算天边海角多少改变，一生只有风中追究，不想孤单的逗留。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恨上一生跟你走。在我心中的你，思海的你，今生不可不能没有。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昨日有14宗接种新冠疫苗后要送院的个案，涉及10女4男，其中两人要留院观察，7人经治疗后出院，其余5人未有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需要留院的分别是接种第一剂伏必泰后出现头晕的48岁男子，另一名是接种第一剂科兴后昏厥的36岁女子。另外，疫苗接种计划至今政府已经为市民接种224,100劑疫苗，当中约1,289,800人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约934,300人已经接种第二剂疫苗。立法会休会，听朝复会，继续二读辩论有关完善选举制度的条例草案。建制派支持修例，认为有助堵塞现时制度的漏洞，落实爱国者治港，令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其中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认为，修例增加选委会和立法会的代表性。不过亦有非建制派议员表明反对草案，其中医学界的陈佩贤表示，新制度是原有1,200人的选委会进行大手术，包括新增当然委员等，认为改革后的选委会选举制度是民主倒退。教育局再发布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今次涵盖中国历史、历史、生活和社会及经济4学科，连同过去已经公布的课程框架，合共有15学科已经公布课程框架，目标2022-23学年全面落实。其中中史科的框架列明，在教授香港抗日活动时，应该要给学生体会和明白到国家和香港共为唇齿的关系。建议的学习活动包括举办化唐装、穿唐服活动以及抗日歌曲欣赏会等。4科目的课程框架都建议安排学生到内地考察交流。支联会表示，会按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的规定，向政务司司长张建宗申请准许群组聚集，俾市民参与6.4游行同埋集会。支联会表示，计划本月30日举行无忘6.4大游行，同下个月4日举行6.4烛光悼念集会，并指出近月本港疫情持续缓和，政府场所同设施逐步开放，群组聚集措施亦陆续放宽，期望喺防疫的大前提下，香港市民仍可以在合法、和平和安全的环境中悼念六四。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340点，上升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93点，上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2，日元109.11，瑞士法郎0.898，加元1.212，人民币6.393，英镑对美元1.412，欧元对美元1.221，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2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1.31美元，卖出1,902.1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为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周末同埋下周初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系周智恩。快乐是懂得爱惜自己，认识自己真正的需要，但快乐不一定只是得自己，还可以将美好的事物和人家分享，希望我们都能够分享到快乐。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半，逢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疫情下，如果长者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饮食失调除了一般会联想到的厌食症，暴食亦都是一种常见的失调。今个星期健康人物专访，请来一位暴食症康复者，讲下他重新认识食物的故事。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如果觉得《李天明的思考艺术》这一本书里面哲学逻辑名词会影响了你阅读的流畅度，咁你可以睇佢其他一啲更新嘅书，里面特别嘅就係有好多好多嘅演讲实录，真係一篇篇生活化咗嘅散文啊，而且佢写得好风趣好浅白，时时能够令读者会心微笑。 在《李天明的思考艺术》一书之中，他有一大段文字提出他的人生观，建议要懂得见义勇为，不要做懦弱猥琐的人。 从这一点看，李天明和我们一样，虽则他的哲学学问很高，但他做人和我们不是很大分别。他用散文和大家分享做人的道理，可谓英雄惯见得亦寻常。由他这样一讲，做人的基本原则呢，不可轻视，而且里面有大学问在这里。他这样说， 繁华过后转眼又是荒凉，任何物件都会毁灭，名誉、地位、权力、财富都可能失去，最爱的人亦都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自己的生命亦都有完结的时刻。一旦认为没有东西能够长存，一切终归无有，人就会生出空虚无常之感，产生焦虑不安之情，觉得一切都好似镜中花水中月，如幻如化，都是过眼云烟。 世上有种种叫人无可奈何的事，令人轻相世之情，但是李天明讲， 真是一切都不可得，无从把握，到头来都一场空吗？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个千古名句似乎只是看到如同朝露的人，但是就忽略了我曾对酒当歌这件事的永恒不灭性。 李天命认为快乐的事发生了，就构成了永恒存在的一个部分。他这样思考人生，他将生命的意义着重在我曾经过这个意义上，如同我们为了救人见义勇为，不作懦夫，会挺身而出，但是因此而送了性命，那亦都是有意义，是不朽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李天命的思考艺术》，作者李天命，由明报出版社出版。 危险啊！两位小心！ 哇！多谢你救咗我哋啊！ 唔通你系？ 冇错，我系一个普通人啫。 但系你保护生命、关怀伤困、维护尊严，实在太适合被提名参加香港红十字会、香港电台合办嘅2021香港人道年奖啦。 喂，我都有个英雄要嘉许佢噃。 咁我哋一齐上 redcross.org.hk 递交提名表格啦。 暗处有光，全赖有你。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今晚直播室有司徒永富博士就同我哋讲呢个广东话话职场心态。咁其实广东话好多时都好绝屈噶。咁嗰啲歇后语咧，讲完话完你之后咧，都唔知话乜，你都未谂清楚咧，咁佢已经走咗啦。咁你要问下隔篱个同事，喂，讲紧咩？佢讲紧咩？咁嗰啲， 哇，呢个境界唔好高啊， 好高 啊，即系直情咧就系、是、二次嘅顶瘾就系、是。闹咗你都未知， 系啦， 仲要咧隔篱嗰个同事再点醒你？ 教完佢解完话，你都未明啊！随时系，你知啊？ 即系呢个咧系其实唔系净系我哋文化嘅，其实你睇嗰啲肥皂剧啊，或者尤其是啲英式嗰啲幽默咧、嗯，都系嘅， 系 又系咧即系嗰种系讲咗答真啲。要搭落去，你都知道佢有骨嘅， 系啦， 啊，咁嗱，又系讲翻我哋， 但系有骨得嚟咧，佢又唔会令你嬲嘅，有时， 嗰啲咪就系高招咯， 系啊，咁有时会嬲，但系有好多时唔会嬲嘅，你就系会一笑置之啊，或者觉得啊，仲未谂得明啊，咁啊，懵下懵下，咁啊走咗。 我有一样我好深刻印象嘅，就系、是、因为我又系嗰阵时初入职场咧，即系自己就懒叻啦，系嘛，咁老板叫乜嘢？都唔會 say no 嘅，即係我到而家咧都仍然係咁樣認為嘅，就係、是、嗱，即係你梗係做人，梗係人見人愛，車見車載，係咪？咁你永遠 所以 yes man 就最好啦 ，yes man 係啦，你永遠咧叫親你做嘢咧，你都係咧 say no 咧，下次嗰人咧就唔會揾你做嘛。所以我成日都講噶，如果你老細咧突然間叫你咧幫佢咧搞屋企個爆屎渠咧，其實你應該咧。是用感恩的态度。 点解？ 梗系咯，爆屎渠好大件事咁。 老细打电话啦，佢有人维修啊嘛， 俾个强记俾你啊嘛。老实讲啊，爆屎渠咁大件事，即系佢都揾到你， 哦、 你就欣赏你啦。 嗰间屋肯定系二奶嘅。 唔系你有时真系要倒过嚟谂噶，如果唔系你生活唔到嘅。 系 第二就系、是。你知道多數老細咧都係面皮薄嘅、 嗯， 其實咧佢揾一個人，喂，我屋企爆屎渠，又向佢托手踭，再揾一個人爆屎渠，又向佢托手踭啦。其實咧佢係揾窿捐嘅，喂、嗯，每一個老闆啊，其實就係當自己係神噶嘛，我講就係噶啦咁樣，咁所以佢一定係揾一個咧，即係長相咧 多数是傻傻地， 懵懵地， 但是肯定信得过，不会托他手踭，而且一定搞到个屎坑爆屎渠，冇问题。 所以 你是不是应该咧系倒转嚟谂，就系为此而感恩？ 所以有啲员工就话啦：，我老细唔知道做乜嘅，可以升到呢间做经理管我，又似你嗰啲 IQ 咁低。就是啦，佢嘅薪金系包括埋 IQ 低嘅，有啲系。 咁呢个咧，我哋另类嘅形容老细咧，有一个理论咧，叫做彼得理论啊。 嗯。 就我哋通常形容老细啦，嗱，你头先就讲话老细系 IQ 低啲嘅，所以佢俾钱请你啊嘛。嗱，你有时都要咁谂啊。第二咧就系老细永远是低能的，你同唔同意啊？ 咁又唔係永遠嘅，有時佢有時佢係 扮低能 嘅。頭先你所講啦，翻星期一唔好翻去公司啊，係咪先？費事眼冤啊，好尷尬。咁嗰啲叫做即係扮低能。有啲老細真係咁嘅。 但亦都有好多時候係真低能 嘅。咁係㗎。咁你而家有時我哋面對呢個疫情，有時好難講嘅咁解咯，係嘛？你究竟啊啲人係扮咧定係真？ 你係咪講緊政府啊？ 啊！呢个香港电台嚟噶，话俾你唔好将我呢句说话歇后语啊！ 我讲紧隔离政府啊，即系一间公司都有自己嘅政府啦，即系我讲紧嗰个嘅管理阶层啦。嗱，老实讲，彼得理论嘅讲法咧，又好有道理嘅。 有道理，我哋而家见晒啦，见尽啦， 系好有道理嘅。你谂一谂啊，老细做得你老细，系咪因为升职上去嘅？ 嗯。 咁咩原因升职咧？应该系做得好啦，系嘛？ 系啊， 有表现啦。 咁咩叫好咧？ 大致上系满意啦 ，appraisal OK 啦，即系 hit 到 KPI 啦，系咪咁啊？ 系啊。 好啦，咁咩原因佢做到你老细，仲未再升职咧？ 冇乜突破。 冇乜突破。 冇乜业绩。 啊，所以咧，你不妨咧。向隔離嗰啲打聽一下，喂，我呢個老細咧，佢做咗呢個位置做幾耐咧？ 嗯， 啊，佢啊，哇，好耐噶咯，做咗十年八載噶啦，咁啊，哦，怪唔知得啦，佢應該係頂一角噶啦， 頂一角， 頂 一 角，即係即係呢個床下底破柴啊， 左板 頂咗角噶啦，整咗板噶啦，已經頂咗板噶啦，頂咗板你嗰叫天花板啦，效力啦，即係 ceiling effect 啊。 嗯。 天花板效力，即系如果佢可以再升职嘅话，即系唔系你老细啦。咁呢个就又系要搭真啲咧。彼得理论原来有一个咁样嘅即系统计学嘅原理。 嗱，司徒神头先讲嗰啲咧就适用于喺 西方 商界，就不适用于政府嘅。即系政府系另一套嘅系统。 政府可能系论资排辈。 全世界都系，全世界政府都系啊！我唔系讲紧即系香港特区政府，全世界政府都系咁嘅。 要 另一套，另一个 凳仔 系另一套嚟噶。 喂，老实讲，讲喺度讲，而家系即系大好时机。因为咧啲凳仔咧越嚟越多。咁你又谂一谂咧？点解咧？咁多空位， 使乜你教啫？好多人应征啦，哎呀，大晒长龙啊！你有冇睇啊？ 系咁无论如何啦，嗱，头先我讲咧就系嗰个嘅工作间，如果你讲咧，老细 IQ 或者系老细低能，咁我哋咧又系唔好周围咁样讲啦，咁你咪又兜个圈。啊 ，ceiling effect， 我明啦，咁样咁啊。如果有人咧话你咧，嗱呢个要听清楚。不过你咧应该咧都听过下嘅。有人话你真系礼义廉啊，咁啊。 咪就欠紧个齿咯，食林齿咯，咁咯，系咪？ 好多人咧系听唔明咧，仲嘟嘟地咁样啊！哇，即系赞 咁好啊，赞我 呢啲系咪高手啊？ 高，好高。 呢啲咪高手？所以喺我哋中国嗰个嘅。所謂我形容係叫做四德啦，就係、是、叫做仁義禮智啊嘛。仁即係有愛心啊，對個世界好啊，係嘛？ 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係啦，就有公道啦，係嘛？對人有禮貌啦，係咪？點解要加埋個智喺度咧？ 冇智就唔掂啦。 即係換個講，頭先我哋講過三樣嘢都係屬於品格嘅一部分，但係。 中国历史咧系一个即系帝王统治嘅国家历史啊，咁好多时你嘅 嗰啲咁嘅即左右護法又好啲官員都好啦，唔敢直言去勸諫個皇帝噶嘛，咁所以你需要好有高度智慧嘅講嘢嘅，點得明佢又唔係直接講。讲到咧，佢以为自己谂通咗，咁嗰啲噶嘛。 系，而且职场系好凶险噶嘛， 啊， 会人头落地噶嘛。 嗯， 咁冇啲即系智慧，我哋有时啊，广东话真系咁形容嘅。喂，你个脑生喺边度啊？ 头大冇脑，脑大生粗。 生喺个 pat pat 度啊，即系用个 pat pat 嚟谂嘢啊，又系屎桥嚟啊！你嗰啲咁。智慧咧，原来可以喺我哋嘅文化里面系当佢品格噶。 是 即是你能够呢，不是只是讲了等于没讲，它是能够传达了那个的意思，不过令到你呢不是即时尴尬的，又给回一个会心微笑给你下台的，还有呢如果你应你老细呢，你老细呢真的都不知道是好嬲又好笑的，我其中一个初入职场呢就是呢懒叻，老细问我叫我做什么我都应承咁啊，结果咧到到某日咧，老细突然间问我：，喂，得未啊？听日要 present 噶咯，咁样。我因为应承得太多，都唔记得咗咧，嗰单嘢系听日要 present。咁啊，人急就智生啦，系咪？咁我就同老细讲：，啊嗱，你有冇见过湖上啲鹅咧系点样游水嘅咧？ 湖上啲鹅点游水？佢咪唔似游水咁样行过咯？ 系啦，你有冇见到佢喐嘅咧？ 见唔到啊！ 但系佢又嚟咗你身边咯。 系啊， 系咯， 好神奇噶， 好神奇咯。咁如果你系老细，我咁同你讲嘅，咁你收唔收货都唔知好嬲又好笑。即系话咧，我哋做嘢咧系唔使俾 你 见 到 嘅， 系啦。 其实咁啊，失惊无神咧，我听日咧就会 present 到噶啦，你唔使担心。嗱，其实咧就系咧，换水个空间啫，攞翻个下台阶啫。实质上咧系忘记咗。咁啊，今晚咧就动高床板啦。 啲鹅咧就冇忘记佢哋有脚嘅，你记住啊。 系，唔系啲鹅嗱？实质上喺我屋企咧，系真系有一个湖啊。有黑天鹅、白天鹅。我都观察咗好耐，佢哋真系咧，系原来咧喺湖啊嗰、那个水嘅下边咧，嗰、那个嘅涨咧，佢罩嘅幅度真系好高啊。但系佢上面系好悠然， 掂唔到嘅。 系啊， 系啦、 啊，好悠然嘅。 佢下边个摩打系浮到行嘅，基本上 系。嗱、啊，你即系发现系咪啊？我咁样讲嘢，其实咧贴埋自己金添嘛。 系啊系啊。 我哋做嘢好湿蒲嘅，打锣打鼓咩吓，唔似阿 David 啦咁啊，咁嘅系嘛？喂嗱， 呢啲醒啊，我觉得。 讲开天鹅啊，一个歇后语啊，睇下你知唔知啊？啊，叫做黑白天鹅。 黑白天鹅咪日外野鹅咯， 日外野系咪你同老婆咁讲？ 通常形容老婆噶嘛，要嚟 系咁啊。另外一个 其实好唔公允嘅咁样形容， 唔公允系嘛？ 系啊，我觉得特别而家呢一代咧，通常日外野鹅嗰系老公嚟嘅。 我老婆煮饭系嘛？ 系 通常喺屋企煮饭，我系老公系咪？而家 因为而家啲男人咧好。好啰嗦啊，又唔得撇脱啊，讲嘢反而系。 系咁你另一个歇后语啊，老婆担遮咧。 咪凄凉，唔系老婆担遮、啊， 老婆担遮、啊， 遮住个老公， 遮住个老公啊，系咯，即系阴公啦、啊。 咁 即系阴公啦。 我觉得如果一对夫妇出街。个老婆担遮，个老公就双手冇嘢攞嘅咧，咁实在呢个情景系几阴公嘅，我觉得 系啦。咁啊，嗱， 但系呢一代我觉得系浪漫。 如果有人讲话，唉、哎，真系老婆担遮又翻鬼佬月饼啦，咁啊？ 咦？ 咁点？ 翻鬼佬冇月饼噶？ 系咯。咁翻鬼佬月饼咁嗱，即系真系要识下英文先识讲嘅，就叫 moon kick， 即系闷极啊！又阴公又闷啊！ 佢点解咁阴公咧？因为个老公好闷 kick， 好闷。 喂，点解我哋由职场讲到屋企嘅？嗬，屋企都系职场啊，真系。 职场都 OK。系 有好多嘢发生，系咁啊。有啲歇后语咧，就连晚煎堆啦，系嘛？ 人有我有啊， 人有我有啦。 呢、這个又系呢一代唔系好明啊？点解咧？因为大家都已经好少过年。嗱，我哋后生时过年就要同阿妈一齐整呢个嘅煎堆啊， 哦系啊， 系咪啊， 齐冧冧噶， 系啊，炸落开个锅嚟炸， 成家人一齐总动员， 系啊，咁呢、啊啊、次疫情又翻翻转头，啲人又买晒啲面粉，冇晒面粉都有段时间，就喺屋企隔， 就喺屋企冇嘢做，啊，所以咧好窝心噶、嗯，即系而家咧喺疫情里面过一个节咧，系多咗人情味， 系啊。 系啊，咁我都见证到嘅，即系我哋小店咧都有卖下即系粽啊，事实上咧亦都真系嘅， 卖多 咗，多咗人买嘅，真嘅真嘅，即系你会发现即系 你冇办法啦，你我觉得政府真系好为人民着想啊嘛，继续都系四人一座，你变咗你点啊？嗱，虽然话可以六个人，嗰六个人原来要嗰六个安心出行加咗一个系打针嘅服务员。 啊，系你搞得点啫？我都数唔清究竟点样分 A、B、C。 要背好多啊，要背好多。咁你搞到咁咪个个点啊？做节咪喺屋企食啦？点？因为有人出咗条 I Q 题啊嘛，嗰阵时即刻出，咁就系你搞唔掂喎。屋企有个长者佢未打针，咁你点可以出街食咧？咁出节咪屋企食啦，系嘛？你冇理由嗰四个带埋嗰四大天王。出街食饭，又留低个长者喺度过节。阿总啊，阿妈，你自己屋企食啊，咁系嘛？因为真系总是有情啊，嗰阵时咧。 冇错啦，吓咁呢啲咁样吓，我哋笑对一下啲生活嘅有时都系咁谂啊。乜唔系你应该叻过我？你谂到好啲嘅咩咁啊？跟住原来个个都系咧水兵对水手啊！ 哇，即系点咧？ 水对水。 我觉得我哋对水兵同埋水手真系唔系好熟噶，系咪啊？你水兵对水手，水对水， 咁啊，今晚我都系同你水对水啦，系嘛？ 喺度吹水你喺度，咁我觉得喺呢个嘅中国嘅民间嘅智慧咧，呢啲歇后语咧，系你知多啲。而家呢一代嘅就叫做得啖笑啦。咁但系我哋嗰阵时嗰个年代咧，就大家都会觉得啊，真系俾人话咗都唔知道，真系要学醒少少。如果唔喺职场点样生活咧，咁样咁同埋嗰个中国人或者华人嗰种幽默感就咁出现啊，令到个气氛唔紧张，但系又讲咗啦。 唔系，所以我哋成日都讲话，我哋好似一种苦难嘅民族，冇幽默感啊。我唔同意咯， 即 系讲我哋今晚讲嗰啲都好好笑。 好，所以睇下你话你识唔识得去欣赏呢件事呢？如果你识得欣赏嘅话呢，件系件好事嘅。我觉得就系话，大家喺职场，大家要共处咁多个钟头，系你万一讲样嘢令到佢唔开心，咁你好难相处嘅。讲完之后你行开啦，即刻行开吓，咁啊对方要谂谂咧，就大家有晒下台阶去面对嘅，系 啦、啊，大家都系揾个位即系捐下啦。 系啦，咁啊真系要多谢阿萧永富啊，咁希望咧以后有机会再讲下呢个嘅职场嘅心理。咁啊，听晚咧我哋会有邓达志同埋司徒慧容咧会讲一个题目叫做《已然远去节日嘅味道》。咁最后咧送一首关心妍嘅新歌《林》啊。 笑你多品，来护航的不获一吻，虐待你的偏拜跪，他根本跟你不亲。全部人也替我不忿，劳役半生只奋斗五个指引，但我包容谁家一等。时间也未心软，被你踩再脚尖，仍没法狠心一点，将你恶行清算。从不会行动这短远，行来后未见一闪电，彼此 时间也未心软，被你踩再脚尖，仍没法狠心一点，将你恶行清算，从不会行动这动念，但泪后未经有闪电，地次的一世不像我们愿空却放心。